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第126集，谁是素体？严福瑞不说话，两眼都有些发直。 都多大年纪了，还出来碰瓷？要真被撞死了，也不知道怪谁。 怪不得前头那个门卫一口咬定说，是苍红观主自己碰瓷儿往车子上撞的。司藤小姐妖力强得过白鹰，却怕她有什么阴谋诡计，所以要躲在暗处以防不测。而白鹰正面斗不过司藤，就躲进了苍红观主的身体里，试图偷袭吗？又怕清醒的上门难免言辞对话，可能会露出蛛丝马迹，所以故意被撞晕。见严福瑞不答话，王乾坤忍不住拿手在他脸面前摆来摆去的晃悠。 严道长，严道长。 严福瑞哆嗦着问他， 你师父信过吗？ 这是个问题呀。如果是白鹰的话，不可能是真的晕了。难怪自己回来的路上在背他的时候，总觉得有一刻看到他抬了头了，但是大部分时候他又是在装晕的。那这白鹰到底是看到了司藤小姐在外墙上画的画了呢，还是没看到呢？这句话问得王乾坤愁上心头。 还没呢，我师父一直就没睁过眼。 这就好啊。严福瑞咽了口口水，他也顾不上去想之前和王乾坤的对答是不是早已把秘密给泄露了。反正司藤小姐交代他办的只有一件事，说不定就是成败的关键，他还是应该先把这件事情给办好了再说。严福瑞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王大赞，你听我说，我不是开玩笑啊，白鹰进府子了，他真急了。你现在在停房房里，不要动，把门关好了，等我回来了再跟你说。那个，你手机拍照效果比我好，借我用一下。 王乾坤听得一头雾水的，他莫名其妙地把手机递给严福瑞，纳闷地听他又一次强调：“ 表动啊，表让你师父看到你了。” 严福瑞开门出来，苍红观主虽然还是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但他还是全身冷飕飕的，毛骨悚然，几乎是一溜小跑地开门出去，拿手机对着外墙拍了一张照片之后，又战战兢兢地关门。转身的刹那，他忽然听到苍红观主闷哼了一声，严福瑞的一颗心都要跳出来了。他两腿哆嗦着往里走，试探性地问了句：“ 苍红观主。” 白鹰既然还在装，所以不大可能一醒来就把自己给弄死了吧，所以严福瑞至少暂时还是安全的。苍红观主看起来是真的要醒了，呻吟了几声之后，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再然后撑住沙发，艰难地坐起身来。 哎呀，疼死我了。 严福瑞脑子里轰轰的，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勇气，居然赶紧过去扶住他了，还挺关切地问了句：“ 老观主啊，有没得哪里不舒服了？” 说这话的时候，严福瑞的心里暗暗祈祷着：“ 王道长啊，你千万不要听到你师父的动静之后冲出来。” 哎，还好秦放的屋里没有任何的动静。苍红观主扶了一下严福瑞的胳膊， 橘皮百结的老手只是那么轻轻一碰，严福瑞立马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有些生理上的自然反应，果然硬装还是装不来的。严福瑞紧张极了，他总觉得苍红观主的目光在他汗毛倒竖的胳膊上停留了一两秒。 司藤小姐呢？ 声音不算怪异，如果事先不知道她是白鹰，确实会容易被蒙混过去，但是如果仔细听，的确有那么丝丝让人不舒服的尖利。严福瑞有点结巴，指了指秦放的房间道：“ 在屋里照顾秦放。对了。” 说着，严福瑞把手机掏了出来，调出照片，送到了苍红观主眼前。 观主，你上次要练那个，你看。 严福瑞信口胡诌，说的像是苍红观主之前的拜托，拿给他看的时候，严福瑞简直恨不得把手机都粘在苍红观主的眼球上。那照片上看上去像是墙，看这个干什么呢？苍红观主眼睛里闪过一丝疑惑。严福瑞假作没看见，又滑屏换了一张，还是外墙的墙面，是另一个角度的。 你看观主，我们只找到这些，你看还对吗？ 苍红观主咳嗽起来，反正也看得够久了，严福瑞赶紧帮他拍背，又说： 哎呀，老观主，你先歇会儿，我看能不能请司藤小姐出来。 严福瑞尽量自然地往卧室走，先做事敲了两下门，然后贴门上听了听，像是听到了什么似的，还应了句： 好，就进来。 说完了，他回头冲苍红观主抱歉似的笑，指指屋内，又指指自己，那意思是： 司藤小姐叫我进去呢。 一进卧房，反手掩上门，简直是如释重负，同时腿也软了。严福瑞倚着门板往下瘫滑，滑下去的时候才发觉后背都已经湿了。回想刚才，简直跟做了场梦似的，连他自己都想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挨过来的。气息都还没喘匀，守在屋里的王乾坤已经拖着他的衣领把他拽过来，脸色有些发白。 外头那个就是…… 难怪跟苍红观主对打了那么久，王乾坤都没有关心则乱地冲出去，看来是很快就想明白了。这样也好，省得费口舌了。严福瑞有气无力地点头，王乾坤揪他的衣领道： 白鹰是妖怪，他是变成我师父，还是害了我师父。 问话的时候，王乾坤的胳膊不自觉地发抖加劲，严福瑞心里咯噔了一声。影视剧里的妖怪确实是神通广大，千变万化，但是和司藤小姐接触以来，王乾坤才发现妖怪是没那么万能的，至少除了打回原形之外，司藤小姐从来没法随心所欲地变这变那，有幻术之如赤伞也只是让人产生幻觉，而不是真的外观改变。复活的白鹰只剩骨架，当然更没可能变这变那了。可是如果告诉王乾坤苍红观主已经死了，他会不会气急攻心，一头冲出去跟白鹰拼个你死我活呢？严福瑞顾左右而言他： 这个不好说，可能是变的，不要被他骗了。 王乾坤似乎松了口气，傻傻笑着说： 哼，我想也是。 严福瑞看了他一眼，心里怪难受的，同时又觉得 虽然王乾坤嘴上这么说，心里已经有些数了，只是固执的不愿意相信而已。两人商定已毕，同时长吸一口气，对视一眼之后，王乾坤伸手打开了房门。和严福瑞合计了之后，他觉得司藤小姐的计划应该是这样的。首先用幻术困住白鹰，这样在白鹰的眼里，他王乾坤就是司藤。白鹰的妖力不敌司藤，只能出其不意偷袭，所以他才会变成苍红观主的样子，自以为能瞒天过海。既然这样，他王乾坤就配合一下，装成一个对一切都毫无察觉的司藤。白鹰掉以轻心之后，一定会悍然出手。这个时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司藤小姐忽然出现，一切就可以结束了。门打开的时候，王乾坤止不住地去咽唾沫，他希望司藤小姐动作够快，在白鹰对付他的时候能够及时地出现。要知道有时候生死只是一线之间呢，这万一迟个一两秒，他王乾坤可就双眼一闭，两腿一蹬了。门开了，严福瑞的喉咙也干得厉害，也不知道刚才给白鹰看的手机里拍出来的墙面照片会不会有效果上的打折呢？万一要是不行呢？听到门响，苍红观主勉强止住了咳嗽，向这头看了过来。王乾坤往前先走了两步，高跟鞋噔噔的，两只手还优雅地在腹部打了个叠。严福瑞的脑子里噌地冒出个念头来， 这几天的女性节目没有白看啊。 严福瑞屏住了呼吸，等着苍红观主的反应。苍红观主轻咳着站起身来，神色很是客气。 司藤小姐。 有那么一瞬间，王乾坤和严福瑞都被这一声喊傻了。 天啦，这是咋样的狗子玉，居然成功了。 天哪，这是怎样的狗屎运啊，居然成功了。 本节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节再见。